送我梦里静 因为这个西山银衣子啊，银衣子的窑是用山亭来西山，那么我西山李世亭当银山亭是师弟兄，所以唐王的四十妹那么有些呢银衣子呢又跟杨振荣，那么我第一个西山杨丁魁我辈分占个一级，那么常三云第二个先生蒋云熙，那么我的太太呢是唐根两个学生子，本来是不搭嘎的，那么蒋云熙哥啊把他唐根两个辈分别来把他丢下来，那里平摊着，那么到底是啥个名堂呢？让常三云自个来改吧，我把搞不清爽了。 你两家的来唱太有头，杨乃武没说是两位的水桥。杨乃武三八彩，今朝日里向银河堂破气四溅。今朝夜里向两家的了密室当中旁头。现在杨乃武一口只看见个三八彩来响不落的，抖声道闷声不响。立刻来打，让我上去叫一声。杨乃武走到你门里，恭恭敬敬。啊，苏妹，若是杨乃武，只是杨乃武你 兄，小白菜一听说了噻，杨乃武啊，你对我唱什么啊，那够当的，说明身体一个。哎， 不成，再来，再丢得你的门里，啊，师妹，请受 休。 这是杨乃武连唱四个座，三不彩，离别四别，离都不离，彩都不彩。那杨乃武想，两只眼睛急切，盯了三不彩的浪口。 你不像的杀鸡过，听说三八菜还为的接出两只天来的呢，盯到子那杨乃武了浪吗？ 眼光把眼光碰对，虽然这些辰光不声音，但是眼神里向侪是海话了。没我生人不心生去一心人生 万语千言是不信。一个人是亲，谁买 亲？ 对我辛苦子半年阿姨看看的了，门前不知阿姨几个听靠定定眼睛的蒙松蒙松眼睛眨开来对门前一看，啊，两只脚，哎呦，两只脚是最公公听靠的，今在生意一塌糊涂撇他个子。哎，这年头啊，干咱们这行的真是末路了，谁还来欣赏你的艺术？这日子可怎么过哟？哎，身太气，在家是口里各种牙子，心里想说不出啥个名的。是啊，也许好生意，不应该欣赏一日王如。干嘛别在？今在肌肉最硬的一个听卡，我下夜帮帮你忙，碰碰你上。洗身带袋袋里向，侬袋袋里向剩一点零碎物事，通通摸出来，往你边上搿只藤边里向倒下去。我来与你开一口杀吧！擦啷啷啷啷，哎呦！洞里倒到藤边里向的声音，听得老像耳朵骨里，三个哗啦啦啦雷响一般哟。瞪着眼睛，急得像汤头子样的，别别正正天天眼开。一看，哎呦！慢慢就公公五六个洋地很深一点五六个上个日生来带起绿来一口嘛，在后天四方门前两个人的年纪轻轻噔噔扬扬的小猴子一口就下的富家子弟，他心里想顾家，哎呦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了，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开不了场了，太谢谢您了。你光是带不唱了，哪一个来听你呀？你也唱呀？哎呦先生，不瞒您说，我以前呢能唱，后来呀、自个儿不好不争气，抽上了大烟，您听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不过不要紧，您甭走，我们这儿有人唱。我有一个侄姑娘，今年只有17岁，长又长得漂亮，哎呦，唱又唱得好。您甭走，您要听唱，您甭走，她马上就来。我瞅瞅，我瞅瞅，是不是来了？哎呦呦，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啊！您瞧，他不是来了吗？喏喏喏喏，就在那边。记得一只往中闺蜜一只在家里一里谁知个方向外高地去一刻门，哎，这口气西里勾了一个姑娘，因为我姑娘大是个她呀，姑娘李空三的那样子口不清爽，但是正宫一张冷酷我是没清爽，这口气里身上下再一起上开过个几把出尽了母啊，这往下一双裤袜子，一连的抖鼻子，回来门前，试一下拎着两只袋袋，这有个姿势，哎，四个字能的对话，上个字念弄动字天脸，这口气可谓姑娘越聚越近，越聚越近，这得近，看得清，反正是对了一张鼻孔一口的。反正是中档次飞到楼梯上子打出来的姑娘，总归是貌不惊人，而且俗不可耐。相反，这个姑娘生得啥子漂亮，那口里相家不用风云依然，喝个鼻子美丽大光，迷失歹户没啥黑道，红白斗车十分不让，微微的米满心月相仿，刚刚的亮开阔的印堂，你被欺负了世人往往，西有个智人西八个马上，亮耳夫妇冷酷于阳，这像车边细哈地上港人的第一步，还有四个字叫王能有光，身在缅甸样样世道，面露平定就无皮刚，就盖一层衣斗高一层衣裳，浑身如彩而又明当，就上一份特许动一份特胖， 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啥有再高的人工装潢，可是菩萨在也上当。中国四大美人不能得的地方，就是外国唯一是欧吉尔，只能给青年来了神韵那个逼了。呼，再叫是你们来日，苦姑娘都是你好。各位姑娘的，先后是为肯办的啦。这个姑娘的唱的就非听不可。还是二句话，姑娘不来听康的，姑娘一旦来听康，不知路到位的买出来。为啥一个人就是大家随地二手，反正的身上像插个上色，等都一样随地二手，不等大家知道。开车人就是给张张叫忙着是张张上像一个。谁突然是我部门马过去谁却撇对个外公娘。这口气个外公娘聚在人秋子里下，我够瓜子擦一擦开，够往上够瓜子往下一放，够杯都是我但是里向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心里浪一浪高上没关心今天的生意情况。二叔今儿个奶奶怎么样啊？ 哎呦别提了，差点开不了厂。 真的？ 还好，后来啊，来了一个观众，给了我一大把子，大概有五六毛呢。 真的？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 从来没见过。新的，他还没走呢。No， 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边是马成闺蜜一弄 啊、哦、是吗？ 嘿 电视内北郊是科技各位公娘不大直播公娘科技的北郊是好不大惊讶的 少姐别到少男国 龙梯上子来个观众才是肺腑最正。哎呀各位听客，恁个眼圈，恁个眼睛，恁个先生，恁个大方家

戏子，这样戏子我是晓得的。今朝苏水兵带这个对白虎对上山云了开明大戏办一场会么戏子，说唯一戏子啦，但是山西人们戏中吼 那。Hey! 么你也讲讲嘛不讲，玩一个他是一个他，我们俩弄得清桑的。 蔡斌，究竟什么心思？ 那。 Thank you.